临近峡谷出口，霸图放慢了前进的脚步。峡谷上方，叶修的军魔校还在攻击骚扰着他们，苏慕城的沐雨成风却早已经不见，是不是赶到这个峡谷出口进行伏击准备了？对于场上的霸图选手而言，这一切都是未知，但是他们并没有要退缩的意思，只是放慢了节奏，以更加安全谨慎的姿态冲出了峡谷。左边右边五人各司其职，一出峡谷口就各朝向自己要看护的方向。左右都有飞龙、雷鹰、灵猫、冰狼，两个天上两个地下，就藏在出口的左右。魅光已经召唤好他的四兽，恭候着霸图的大驾了。霸图这刚一冲出，四兽未动，先是一声炮响，早一步从山壁上赶下来的沐雨成风果然也在出口处设伏，看霸图亮相，立刻就是一炮。炮响，四兽冲上，与此同时，霸图阵容正中，召唤阵浮现，一株魔界之花破开召唤阵中变色的泥土钻出，轰轰，爆炸声响却不止一下。沐雨成风的炮弹是到了，不过百花缭乱扔出的一颗手雷却也炸了，同时就见三个拳头一同挥打在那魔界之花上。可怜这魔界之花从地里才钻出了一半，花叶都还在舒展，就已经被霸图战队一次集火攻击给秒掉了。早防备着会受攻击的霸图，真遇到伏击时丝毫不乱，只一眼四兽的分布、沐浴成风的站位，他们就看得清清楚楚。阵中钻起的魔界之花更是别想偷袭，第一时间就被他们秒掉，再然后全队齐向右转冲出。未理会左侧的飞龙和冰狼，未理会远端开火的沐雨成风，霸图全队齐向右侧攻来。这里是四兽中的雷鹰和灵猫，而在他们身后正是他们的主人召唤师魅光。从峡谷冲出，看清形势，闪过炮轰，秒掉魔界之花，统一冲击右边，全过程连三秒都不到。霸图战队别说被伏击的惊慌，就连被对手抢了先攻的被动都没有，三秒不到就已经开始强势反击，集中力量齐扑魅光，瞬间就让人觉得星星大大的不妙。雷鹰、灵猫两只召唤兽根本就没被霸图太当回事，张家乐的百花缭乱，且冲且射，雷鹰在空中顿时被射得东摇西晃，灵猫敏捷灵活，飞扑而起时好似一团黑影，但是下一秒黑影身上烙一拳印，直接被崩飞十多个身位格，落地后滚了两滚，直接就消失了。霸皇拳竟是直接一个拳法家的高阶大招将灵猫一拳秒杀。出招的是谁？人们下意识的就觉得是韩文清的大漠孤烟，但在看清收拳的角色时，才发现果断出拳一击必杀的赫然是宋其英的长河落日。 漂亮， 韩文清竟也赞叹了一句。大漠孤烟冲出，两只召唤兽构建的攻击竟然转眼间就已经被霸图扫清，召唤师本人已经只有逃走的份儿，魅光已在后跳。这就是星星的伏击？当然不止如此，魅光身后经治疗恢复后生命饱满的韩嫣柔已经手提战矛转出，可是即便是这样，大家却也不觉得会怎样。这峡谷出口左右事实上地形比较简单，摆不出什么精巧的伏击，所能做到的也就是像现在星星这样，趁着对方冲出时抢个攻击的先手。但是这样的伏击显然根本难不住霸图，星星没有站稳先手攻击的优势，只一转眼被动就成了他们。魅光四兽加魔界之花的召唤兽阵容转眼五破七三，连个兽王四元素阵都没来得及施展，远程攻击的沐雨成风此时也没办法阻止霸图前进的脚步，唐柔的韩嫣柔抢出顶多也就是掩护一下罗辑，难道他还能以一敌五扛住霸图的整体冲杀吗？叶修呢？叶修的军魔校 正从山壁上方跃下，那急速坠落的身影看起来是极潇洒，但大家却也没觉得这是那颗可以灭绝恐龙的彗星。虽如此，巴图却是最在意叶修的君莫笑，已经杀到他们面前的韩嫣柔那只是正面抵住便是。专袭！林静言的冷暗雷一抬手一砖，直接向着落下的君莫笑砸了去。哗，千机伞立即撑起，板砖被弹到了一边，但是韩文清却以伺机让大木孤烟闪入了千机伞撑起后叶修的视线死角，抬臂一拳就带挥出，是反击。张新杰却在此时发出了消息，之前叶修突破阻挠支援方瑞时，张新杰那样紧密地注视着他，却还是没发现他那个磁场线圈是何时候放下。回头想来，自己一开始看到君莫笑守在伞里掏的动作，或许就是君莫笑发动磁场线圈的动作，只可惜那时没能做出判断。但是经验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积累来的，张新杰已经意识到想判断叶修的举动只从一个角色去观察君莫笑的动作恐怕未够，他那千机伞复杂多变不说，叶修真想偷放技能时也会刻意去隐藏角色的动作。所以当君莫笑从山壁上跃下棋，张新杰的石不转就在保持着移动，通过换位从不同的视角去观察君莫笑的动作。千机伞撑起时，石不转正换到君莫笑侧面，就看到伞面撑起后随即就和伞杆分离，各持在一只手上。伞面是盾，那么另一手持的别管是什么，这都是骑士最常见的架势。而当从骑士这一个职业的单线式角度去判断后，张新杰立时判断出君莫笑此时可能使用的技能风暴反击。盾牌吸收伤害，一定比例从另一手的武器攻击中反弹给对方的状态技能，若在开启骑士觉醒技骑士精神的状态下，将化为诚实的风暴反弹，反弹出的伤害高达100%。君莫笑不会骑士精神，风暴反击也只是一届，反弹出的伤害自然有限，但在此时施展伤害倒在其次，这样的反弹攻击足以打乱霸图目前的阵势和节奏。好在张新杰及时看出，及时提示，大木孤烟的已挥起的一拳立即寒而不发，反倒是一步跳开。风暴反击这技能不挡对手的攻击，那也无从发挥，本身是不具备攻击系的。上一秒还被霸图严阵以待的君莫笑转眼就被荡空气了，韩文清和林静言两人的角色都去助拳长河落日攻击韩嫣柔去了。张家乐的百花缭乱这时也已经击杀了雷鹰，转火后方将槟榔和小飞龙两个攻得没法逼近。这召唤兽的生命自然是没角色的宝贵，很多时候牺牲些生命抢攻也无所谓，但弹药专家的攻击不只是伤害，大多数特殊弹药都有特殊效果，凭着这些效果攻击封锁两只召唤兽对张家乐来说根本不难。局面全在霸图的控制之中，让人饱含期待的君莫笑空降这次成就的是一次尴尬。君莫笑开启的确实是风暴反击，叶修料定他会是霸图的攻击重点，君莫笑这一空降指不定对方会有多少急火上来，一个风暴反击将他们一打散，这是叶修心中的盘算。谁想这次被张新杰看穿，霸图完全回避了他，风暴反击顿时全无用处。叶修看不到霸图战队的团队频道，但看霸图的举动就知他们看穿了自己的算盘，技能再这样持续着只是浪费时间。冲锋！叶修放弃了风暴反击，千机伞形态不变，直接又是一个剑士系的技能撞了出去。谁想他的这一举动再次被霸图先一步看穿，韩文清和林静言两个对韩嫣柔只是炸攻，二人的注意力根本还在君莫笑这边，叶修这种敏锐的反应和舍弃风暴反击的决断他们根本一点也不意外。大木孤烟拧身踏步挥臂崩拳，直迎冲锋而来的君莫笑。